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和各位分享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每天节目中都是这样一些内容。特别是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解答大家情感问题的咨询，在节目中互动的这些问题和大家讨论的分析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那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庆老师啊，先问您一个单恋的问题啊， 单恋的问题， 单恋的问题。对，其实啊，这个好些单恋的人啊，道理都知道，比如说知道呢，对方可能真的是自己没有什么希望能和对方走到一起哈，但是还是认真的在单恋对方哈。是这样的，这个我认识一位男孩子，这个男生啊特别的优秀，就是在我看来，这个小朋友是很优秀的，好学校，出身毕业，也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个男孩子呢，大概在2年前就喜欢上了他们单位的一位女孩子。他觉得这个女孩子有很多的优点，很可爱。一开始他们作为同事的关系哈，那么他们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呀。作为同事，他们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男孩子甚至能感觉到女生是不是对他也有那么一丁点好感呢？有那么一些这个小火苗呢。紧接着呢，男生呢大概就找到了一个机会呢，就去示意了，就去表示了，表达了，就是说，我对你是有不同于同事之间的感情哈，我对你可能有想让你做我女朋友的意思。当女生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女生就开始退了。那么女生呢大概就和这个男生开始拉开了距离。工作上交流还交流，但是男生呢在有私人的一些私密的一些话，不是工作的话哈，比如说男生在问一些私人的问题，女孩子基本上就回避了。那么男生呢可能是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他可能误解了我哈，是不是比如说有一次，是不是我们在工作中某一次交流的时候，我可能就他的方案提了两个建议，是不是他就不高兴啦？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等等啊。男孩子呢就说，我要用诚意去打动他。紧接着啊，就是这2年的时间，男生是找到机会，每个比如说每周都会给女生呢发一个微信，不短的微信哈。这个微信里边呢，大概就是说，一周过去了，我是什么心情啊？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是分享一些自己看过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感慨一下啊。女生开始还回复， 慢慢的女生就不回了。那么在公司里边，如果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以前女孩还跟她说话，慢慢的这个女孩也不跟她说话了，嗯， 躲着她走了， 躲着她走了，开始回避了。那他们下班，比如说刚好同时，这他们是同事嘛，两个人大概都到了公司门口 啊， 原本可以一路走的女孩子一定会找一个理由不和他一路走，就是女孩子可能会说啊，我有事儿，我忘了，我要拿 东 西。东 西忘车上了。 啊，对，嗯，大概之类，这样之类 的， 对对对，这样的借口哈，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就不会再和这个男孩子在一起走。那这个男孩子呢，认认真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子，喜欢了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 嗯，不容易， 是吧？这男孩子很执着，男孩子觉得，难道爱情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爱情就是我要执着的付出，那终究才会打动他。 嗯， 爱情难道不是一开始不可能两个人都一下子投入啊，一定是有一个人要主动去追求另外一个人啊，那这就是我的追求啊。然后男孩子吧给这个女生写了好多信，据说写了快100封信了，当然一开始一直都没有寄出哈。那么大概在最近找了机会把这个信呢就放到了女孩子的工位上，可是自己再一观察，这个信好像女孩子动都没有动，也没有去拆开。这个信里当然每一次都像，每一封信都是向这个女孩子表达着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情感哈。男生呢是一个很单纯的男生，但是以前也谈过恋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单恋至深哈，单恋非常非常认真的单恋的这样一个男生了。这个单恋啊到这儿，其实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女孩子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更多的回应了，甚至女生可能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每一次你给我的微信也好，是你放在我桌上的零食也好，好像对我都已经是一种打扰了，所以女孩子很明确的在回避哈。但是为什么这个男生就执迷不悟呢？这个单恋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啊，大庆老师？ 哎呀，刚才我听孙岩你说这是一个单纯的男生啊。 嗯。 其实在某种程度真的还是挺单纯的。嗯。就是比如说他就觉得爱不就是这个持续不断的执着的付出吗？对吧，不就是一方主动的追求吗？啊，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问题。 嗯。 但问题是你这种执着的付出要持续多久？ 嗯。 然后你这种主动的追求如果这个对方一直没有回应的话，是否还要一直做下去？你还能要这种执着的付出付出多久？ 嗯。 你这种付出对于对方来说是一份压力还真的是一份幸福？ 嗯。 这就很难说了啊。所以我觉得从某种角度说这个男生真的就是那句老话，剃头挑的一头热。那从这个女生的表现来说，她真的是明显的不愿意跟他发展这个非同事之外的这种关系。 嗯。 啊，尤其是这种爱情上的关系。但是这个男生呢秉着自己的这个爱的信念，我要执着的付出，我要主动的追求，我总有一天可以去感动他，像他能够坚持写100多封信，然后2年这样默默无闻的隔一段时间就跟对方发一个微信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啊想法什么的，真的是挺难得的。 嗯。 但真的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永远也感动不了另一方，因为对方已经有了明显的这种表示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女生就是除了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可以跟他有正常的交流的，但为什么他想进一步发展这种私人的情感关系的时候女生就不愿意了。 嗯。 我觉得并不见得不是因为这个男生不优秀，不是因为男生学校毕业不好，或者说他的工作不好等等，不仅仅是这些。其实前一阵子我接触到一个咨询也是这样，有一特别帅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刚20、嗯、啊20出头，然后他说这20多年就没有人喜欢过我，就没有女生喜欢过我，他觉得很不正常。他说按照这样一个概率的话，后20年也会没有人喜欢我。我说应该不会啊，瞧你这么帅，然后学校这么好，学习成绩挺好，应该不会啊。但是他就坚决的认为没有人会去喜欢他。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跟他沟通完了之后，我就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的确，如果从他个人的这个 外形，然后他的学历啊，然后等等这方面来看的话，他的确很优秀。 嗯。 啊，但是深入的一跟他探讨，我发现他的这个就是家庭， 嗯，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对他对这个感情的看法，对女生的看法，对就男女关系的看法，稍微有一点偏， 嗯 啊，偏执，也可以说偏执。就像他说的，前二十年没有女生喜欢我，他觉得这很奇怪。 嗯， 这二十年指的是从出生到他二十岁。 嗯， 我觉得这个表述就已经很不太准确了，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他也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女生不愿意跟你进一步交往，可能除了你个人的这个这些条件之外，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她不能接纳的。 嗯， 啊，这可能是你的原因，同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 嗯， 爱情应该是双方的，对吧？ 对， 你主动的去付出，但是对方不接受，为什么呢？嗯，可能是由于对方的原因。 嗯， 可能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以假想，比如说他受过感情什么样的伤害，或者说他特别惧怕投入一份什么样的感情， 对， 或者说再说的那什么一点哈，就是其他我们可能想到的原因，可能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 所以人家会做出这样明确的拒绝的方式，对吧？比如说也可能假想，人家可能也有男朋友了， 嗯， 只不过就在国外或者什么呢，只不过大家不知道啊，人家愿意去等啊，这都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呢，就出于对他对爱的这份执着，对这个女孩的这份执着，导致了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 嗯， 其实我相信，像这个女孩同类型的或者同样的能吸引他的女孩，应该还有很多，但只不过他现在只愿意把目光都紧紧的盯在放在这一个女孩身上， 嗯， 而不能去环住周围， 对， 所以导致他陷入这样的一个窘境。 嗯 啊，所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这枝花呢？尤其是明确人家对你已经表示拒绝的时候。 嗯， 其实我觉得在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同事关系的这个基础之上，然后你大大方方的就放弃这份感情，然后转去寻求另外的这种女孩或者感情，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这样做了之后，你跟这个同事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一点，不会这么别扭。 就是我们旁边的人听到，我们都会特别着急， 太着急了。 我们都会想的是，明明人家对你没有意思，你一个人还要想出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来印证人家可能对你是有意的，只不过可能对你有一定的误解，也许你的执着、你的诚意、你这个。终究会打动他，就是让我们会觉得这种执着的单恋其实就像一个人的游戏，像一个人在做梦，像一个人自说自话，其实和那一个人真的是毫无关系。那个人知道你对我有意，但是有可能正是因为知道了你对我有意，而我呢也明确的向你表达了说我对你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依然不顾我的这份拒绝，你依然还要不断地向我来释放你的情感，那么一个比较有边界感的人就会觉得我不舒服了，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只接受我和你做同事，但是你呢一味的还在不断的表达我不和你做同事，我要做你男朋友，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啊。 对对对， 虽然没有那么直接，但是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来表达，我不和你做同事，我要做你男朋友，我不和你做同事，我要和你做男朋友。那么想一想，这个被表达的那个人他是不舒服的， 绝对是有压力的， 对，他会觉得有压力，所以那个女孩子其实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回避。这个男生越表达，你写100封信，你给人家的桌子上放了零食，你在微信里嘱咐人家说明天降温添一点衣服， 啊，对， 你在说这种话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看到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甜蜜的表达， 对， 是不舒服的信号。 对，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虽然说这个他这个单恋就是一个人的故事啊，我突然想起给单恋应该起另外一个名字， 嗯， 叫爱情自闭症。 然后爱情自闭症， 对吧？ 哎， 其实 有道理， 真的就是这样。你完全陷在自己的这个爱情观当中， 嗯， 你完全陷在自己的爱情信念当中，按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爱情的模式来去追求另外一个人，而且强迫他要接受这份爱情， 嗯， 强迫他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爱情必须是执着的付出，必须是主动的追求， 嗯， 对吧？我觉得这就有点，确实有点自闭的那种感觉了，爱情自闭。我觉得就是你真的主动的去付出，我觉得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说已经拥有恋爱了，甚至结婚之后，这已经都是没有错的，对吧？包括你主动的去追，这也没有错的，但我觉得要有个度， 嗯， 对吧？当人家明确的表示不接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放弃了。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对，但是男孩子可能会觉得，或者单恋中的人们啊，我们也不是说仅仅是这个男生了，单恋的人挺多的。 嗯、 那么单恋中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反正我用我的方式爱他嘛，嗯，其实我并没有想去打扰他，我给他信他不看，那也就不看了，痛苦的是我自己。但是其实你真的是打扰到对方了， 绝对是， 是吧？ 对。我相信假如两个人要一有个机会共同进电梯的话，女生肯定不会进的。 对，女生会觉得很难受的。就是如果你出现在她身边的话，是会让她会觉得很难受，因为你在提醒你们之间的这件事情。 对。 是吧？ 对。 那么你给她信，或者你进入了她的那个范围之内，那比如说你把东西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或者说你给他发了微信表达了你的关切问候，对于对方来说都不是愉快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你真的还要继续单恋下去吗？ 对啊， 这是你要的爱情吗？就是你已经给你喜欢的人带来了不愉快，你还真的要继续走下去吗？所以我就说嘛，这样的一份单恋其实是既困扰了自己，也困扰了别人，是吧？ 对。而且你想，我相信如果这个事情在你单位里传开的话，你想想你单位的同事对你所想追求的这位女同事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 而且知道这个女同事，就知道你这样执着的来对待她，但是那个女同志又这么就是拒绝了，然后大家对女同事也会指指点点的。 嗯，对， 对吧？所以说这对她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对，所以呢听到这儿，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期限，可以真正的放下呢？如果能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啊， 而且也是一种幸福。 对，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把情感问题告诉我们。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在您的手机微信里可以搜索公众号“今夜思语时”。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语时，今夜思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今年33岁了，就是那种大龄单身的女生哈，最近呢在和男生的接触中，我发现有这么几点，我想和今夜思雨时节目来探讨一下，我想请这个嘉宾老师们还有素颜姐也能帮我出出主意哈。我33岁，那么大约从30岁以后开始再接触男生呢，我就会发现男生会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女生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人家会问，哎，这么大年龄你还没有结婚，是不是你有什么原因啊？人家总是想从我这儿知道一些没有嫁出去，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遭遇不幸啊，是不是我有什么心理疾患啊，或者是不是我对爱情或者对婚姻有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心的一些原因啊，导致我这么大年龄还没有嫁出去呢？第二，我会发现男生吧还特别愿意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你都过30了，那你那个交的男朋友一定不少吧，是不是你和那个好多男生都交往过啊？那他说这个男生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慢慢的我就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了。他们啊可能是觉得我是不是有情感和两性关系比较丰富的过往啊，他们在问这个问题。另外呢，我就会发现这个他们还有一个担心，比如说他们担心的呢是因为我年龄大了，那么我这个工作也不错，收入呢也不错，男生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特别的成熟懂事，再加上经济独立，是不是不大能听话，没有那么乖，没有那么好控制呢？哎呀，这就是我在和男孩子接触的过程中啊，我会发现总结出来令对方担心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想这个也许他们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许没有这个道理。但是我希望的是，我再能交往男生的时候，我能让他们对我少一点顾虑。其实我内心很简单，我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的相爱，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过生活。其实我很羡慕那些两个人能在一起过着平平凡凡生活的人们，我也羡慕我那样的同学朋友，看到人家两个人在一起，我都觉得其实两个人之间可以很简单，哪有那么多顾虑和害怕呢？下次我该怎么打消对方的顾虑呢？请问一下。 我觉得他遇到的男生其实脑子里，或者他提的这些问题哈，真的反映出就咱传社会传统的那个思想，男尊女卑。其实可以看出这些男生对女性都是有要求的， 嗯， 是吧？要求你要年轻， 嗯， 然后你要是年龄大了呢，那就是怀疑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对象啊，为什么不结婚啊，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是不是家里有问题啊，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对吧？ 对， 就是这些。所以我觉得我先说啊，针对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假如再有男生问你呀，你都三十了，你看你到现在还这个没嫁出去，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吧？然后你就可以反问他， 嗯， 啊，你也都这么大了，你现在也没有女朋友，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对吧？ 对。 第二个，男生要问你，哎呀，你都过了三十了，交过不少男朋友吧？你可以反问他两个，第一个就是你想当第几个？ 嗯， 啊，你想听，你听我说完之后，你当第几个？你觉得会舒服啊？ 嗯。 第二个就问他，你交过多少女朋友？或者说你不用问他交，你是不是没交过女朋友啊？ 嗯， 挨到这么大了还没交过女朋友啊？对吧？反问他，质问他。 嗯。 第三个呢，担心说不好控制啊，我觉得也可以更理性的跟你跟他说，你说爱情不是谁控制谁，是吧？是两个人一起控制生活，不是控制彼此。 对， 啊，这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再遇到的话，也可以跟这些人说。 嗯 当然可以有这种口舌之间的这样一个交锋哈。 交锋，对。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内心，就是说，你当然很渴望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是一个合适的人。如果有一个男生坐在你对面，他计较的就是你有丰富的过往吗？你这个你是不是感情经历特别丰富啊？哎，你挣钱好像比我多啊，那你这个还能乖乖的听话吗？等等这些，你想想，这样真的如果是这样一个想法的男生，你即便和他算是一时有了口舌之力哈，口舌之快，你真的想和他在一起吗？就是这样一个男生是你想要的吗？我觉得这个女生有很好的观察力，而且我觉得年龄赋予我们的确实是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比在20岁我们择偶要更冷静， 对， 更全面，我们要更清晰，我们要知道感情既是非常感性的事情，但是同时伴侣找伴侣这件事又必须有理性在里面。 对， 因为我们想找的是一个一辈子的搭档，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一生大家都要在一起，一同这个吃饭睡觉说话，养孩子，一同奔生活，买房子，要这个编织共同财产，还要照顾好双方的亲人。想想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你没有理性能行吗？那所以问出这种问题，有这样思维的男生，当然有人轻有人重哈。有些男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你并不爱听，对吧？如果交流的是很愉悦，这些问题也许有人就忽略掉了，那么也许有人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内心也就打消了顾虑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人选，是吧？ 对，这个孙岩说的很理性啊，反观我刚才说的哈，有点太感性了。 不，我觉得那个大庆老师是想逗逗这个女孩子开心，也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是可以拿出一些反问的话来，我们让对方清醒一下。 我是对这个 就是他所见过的这些男生的这种不成熟的表现有点愤慨。我现在理性的说哈，听完孙岩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就像孙岩说的，随着我们年龄的成熟，我们的择偶观会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对， 所以说当我们年龄大的时候，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挑伴侣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不仅是我们挑伴侣，伴侣也在挑我们，所以说对方男生能给你提出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在某种你可以先是理解的，对吧，因为他也是在挑，所以呢你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去问他，你也在挑，这个相互的挑，对吧，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二呢，我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说话的这个度，对吧，啊，还有在什么阶段说这个话。觉得就像刚才问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如果是一开始说的话，真的在我看来可能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适。那有可能有人就拿这个当借口，就是可能我第一眼没有看上，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刁难你，然后呢让你也看不上我， OK， 这个事情咱俩就都省了负担了。啊，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也有可能就是咱们两个人都一开始没有谈这样的问题，但是谈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开始聊过往什么的，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倒也是一种很好的表现，对吧？就是为了增加对对方的这个了解，啊，证明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可以聊的东西更私密一点了，哎，这是一个好事儿，啊。然后还有呢，我觉得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像孙岩说的，其实就转换成就是，其实在无论是爱情当中还是婚姻当中，最好的就是做你自己。 对。 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能容忍什么，不能容忍什么。 对。 这个最重要。 对的。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几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下半时段。 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又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来继续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我们说，他说啊，我特别特别爱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啊长得非常的漂亮，性格也非常的可爱，几乎属于那种人见人爱型的。当然我说的是男生见了男生都会喜欢的。脾气呢有点坏，吃不了啥苦。那么从他这个青春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追他的人都特别多。大学的时候他也谈过男朋友。我自己啊是在工作中认识他的。我的条件要说工作很一般，长相还不错。我长了1.86米，然后整个比较匀称。长得也比较堂堂正正的样子。他说他是个颜值控，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喜欢我了。那我接着就追呗。我呢挣的并不是很多，一个月大概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但是和他在一起开销特别的大。他喜欢玩，而且喜欢吃好吃的，平时的开支呢他也尽可能的都希望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俩去的地方都是他点的，他找那些比较高档的地方，他喜欢享受这些。和他在一起以后呢，挣的钱基本上都让他花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啊，虽然感情挺好的，那我们也在一起住，偶尔呢，他也回到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女生租的地儿。最近他认识了一个比我更有钱的人。那是一个算是一个创业的小老板吧，那个人也是单身，比我大4岁。那个人呢大概很早就出来自己创业打拼了，而且那个人确实财富是我不能比的。他现在啊就很纠结了，他说那个人能给他生活中他想要的很多东西，和那个人在一起也不用再吃苦了，这是他想要的生活。跟着我呢他现在看不到我们可能过不上他想过的生活，以后买了房还要还房贷。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和我在一起过得那么辛苦，但是呢他很爱我，他想和那个人在一起能够更享受少吃苦，但是他对那个人的感觉当然没有对我的感觉这么强烈哈。所以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这个问题说给我之后，我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几天每天都是这样的。所以我问你们，我们可能该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呀。女生就简单的归因，女生对这个物质生活是有一定要求的。 嗯， 然后呢虽然现在你的这个水平基本能满足她日常的一个开销，但是还没有满足她所有的这种追求，因为你们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就像说以后要结婚的话，房子啊等等这类的问题。然后他现在呢遇到了一个这个创业型的老板， 嗯， 然后财富是有了啊，这方面的可以满足这个女生，但是可能他的其他方面，比如说颜值啊可能不如你，或者其他一些方面不如你，然后他感觉现在他想要这个创业老板的 钱， 嗯， 财，然后想要你的这个帅气啊，长相，这二者不能兼得了，然后问你我怎么办？ 嗯， 啊，让你给出个主意，啊，这有点。 把这个问题问要问自己的男朋友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现在这个男朋友是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哈、啊？说实话，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这个男孩子本身条件并不差， 不差。 月入20000， 嗯， 长得1.86米，高高大大，长得也很帅哈、啊。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呢，我也相信他们之间是有一份很不错的感情， 嗯， 但是。两个人之间如果谈到未来的话，其实仅有感情是不够的，最好是合适、 嗯、 感情加合适、 哎、这个虽然你这个说的有点模糊啊，怎么叫合适？ 合适就是有一些女孩子觉得你挣20000，哎呀，这已经对我来说，我觉得生活中你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伴侣标准了， 嗯， 挣20000块钱，那我自己呢可能也能挣到1到2万块钱， 嗯， 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买了房子，我们首付了之后，我们俩一起来月供，嗯，我们一起贷款，一起月供， 嗯， 我们一起这个过生活，我向往的生活，我和你向往的生活就是你收入水准的这种生活， 嗯， 就是可以了， 嗯， 我们是一个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嗯， 我们呢过着一份小白领的小日子， 嗯， 我能哪怕每天给你熬这个白米粥里，我哪怕放俩大枣， 嗯， 我都觉得诶日子过得挺好的， 嗯， 是吧， 嗯， 我们偶尔出去嗯吃一顿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点赞很高的人气餐厅，那我们两个人呢偶尔呢我们去这个看一场演唱会，这就是很好了，我就想要这种生活， 嗯， 那么这叫合适。但是他的女朋友如果想的是现在的女朋友月挣20000啊，那我要想买一个驴牌包包怎么买呢， 嗯， 那我想要一个这个嗯人家我旁边那个女孩的男朋友都开了一个特别好的跑车来接她，我也想让你开跑车来接我可以吗，那显然所谓的这个女孩子真的她想要的那个生活不是这个男孩子可以给的，这是一份不合适在我理解。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的是嗯这个女孩子能不能在爱情当中调整自己生活的标准呢， 对， 就有没有可能呢，还是这个女孩子会觉得嗯人生苦短，我不调整我的标准，我就想要的是跑车，我就想要买的是大牌包包， 嗯， 我就想要别的女生都羡慕我这一身行头好贵好贵， 嗯， 那么爱情我可以放一边， 嗯， 对吧， 对， 是不是，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不一样， 嗯， 其实我就孙岩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符不符， 嗯， 对吧，你们同样处理金钱的方式，然后对金钱的追求，如果这两个都是比较一致的话，真的，你就是你月入20000，他月入5000，还是说你们两个人真的每个人都是月入5000，两个人在一起才月入10000，甚至更少，只要你俩价值观合适的话，你俩也不会起太大的冲突啊。但是如果你俩人的价值观这个取向有点比较大的话，那这个冲突会很大， 嗯， 尤其是越走这个冲突会越大。所以说这个女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我心里哈，我觉得是。我是作为一个男生，我听着是有点不太舒服的。 嗯， 因为许多爱情故事都是夭折在女生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然后特别高，觉得这个男生满足不了我。 嗯， 然后但是呢，我又特别喜欢这个男生，然后最后还是要选择这个可能物质生活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就此就夭折了，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就看一看你俩这个价值观能不能走到一起。 嗯， 他能不能有所这种。改变， 嗯， 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你两个人真的，反正我觉得不太看好。 嗯，对，如果价值观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两人在一起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对， 是不是？ 对， 未来可能因为柴米油盐就会不断的吵架，因为生活中一些风吹草动就会不愉快。所以这个男生，你即便今天觉得你非常非常爱你的女朋友，如果你的女朋友并不想和你过一份这种平凡的日子，你们两个人就是很难有未来，你还不如放手。 对， 啊哈，嗯，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是，有一位这个25岁的男生，他说，我啊喜欢了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其实真的应该找一个同龄的女生，应该好好去谈恋爱，应该结婚，这是我好朋友对我说的。但是呢，我就是喜欢一个还在读高中的，更要命还在读高二的女生，就是很喜欢她。她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但在人家家见了之后，这个女孩单独跟我聊天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了。然后呢，我自己的专业，这女孩特别的感兴趣，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专业的问题，我们就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这个女孩没事儿就会给我发一些好玩的事情跟我聊天，慢慢的我们俩就聊开了，聊得越来越多。现在啊，我真的是很喜欢她，我觉得她也很依恋我，我该怎么办呢？25岁、这个男孩子。 嗯，我觉得你俩的问题绝对不是年龄差的问题。 嗯。 啊。像我相信这个女孩会对你有所迷恋，为什么？因为你年龄比她大，你的社会经验比她丰富，你的知识比她丰富，你的阅历比她丰富，所以你在她面前肯定能表现的比她同龄的人要更加的完美，显得更加有能力，对吧？其实对于这样的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对比自己能力强的人都会带有一种崇敬的这样的心态来的。 嗯， 而且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高二的女生肯定应该是，这应该都是00后了吧？ 嗯， 对吧？所以这个年代的女孩，她们的想法跟你同龄的，就是你那个年代那高中那个女孩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她们可能更活跃一点，她们并不会把她们对你的这种情感看成一种爱情啊，或者怎么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对这个女孩的这个判断啊，就不会要以为她对你的崇拜是出于对你的这种爱慕， 嗯， 可能真的就出于对你能力的或者她所没有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羡慕而已。同时我觉得你要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涉世未深的小女孩会这么依恋。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对你同龄的或者同时代的这样的女孩，你没有能力去把握住。 哦，有可能， 对吧？ 就是一个比自己年纪小很多还在校园里的女生，那自己因为和她有年龄差，自己加上有社会经验，加上比如说这个女孩曾经请教过自己专业当中的一些问题啊， 对， 那自己在这个女孩子面前就有了那种自信，加分的自信。 对对， 是不是？ 对， 可能是这样的哈。嗯，所以这个大庆老师提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你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对于同龄的女孩子你觉得缺乏把控感， 对， 缺乏能控制的能力，甚至可能缺乏一丁点自信， 对， 所以你和同龄的女生就没有发展成，当然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之前有没有过恋爱哈。嗯，你的朋友说的对，其实找同龄的更合适，因为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对方还在上学读书， 还没成年呢， 最重要的是还要经历高考呢。 对， 你要说现在高中的男生女生也有恋爱的感觉的，对吧？也有在校园里有恋爱感觉的，但是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要经历的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儿，就是高考这个坎儿。这个坎儿是他们苦读多年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对， 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另外，人家的父母，人家的这个老师们、同学们，其实我们要知道上高中之后，你要知道高中的课业有多重，你要知道这个到高二到高三有多么不能够被分心，是吧？他必须要去应对高考啊。嗯，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也知道这份恋情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份恋情。 对，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感情一直放到他高考之后，是吧？陪伴他这个高考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感情拖延拖后，因为你知道他需要高考。 嗯， 那么到那一天，也许你的情绪也可能就不会再是这样了。另外要告诉你的就是，他对你的情感也不一定是你想象的这样。 对，我觉得虽然这个说的很对， 对， 因为他才是高中， 对， 其实不仅他的身体这个生理年龄没有达到，更重要的他的心理年龄也没有完全这种熟透。所以他的价值观什么的都是处在一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稳定的。 你别瞧他现在对你觉得是仰慕的，哎，你各个方面能力都很强， 嗯， 没准等他高考完了，他年龄一增长就发现，哎呀，比你强的人多的是啊。当初我对你的想法，哎呀，那正是因为我无知才觉得你怎么样，但很有可能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说你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你俩就是也，我觉得我是不建议你对他有什么就是表白啊或者有什么这样的行动吧。 嗯， 我还不建议你能把这份感情，像虽然说一直压着，我也不建议。 哦，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他心智没有完全达到那样一个成人的状态。 嗯， 对 对， 你俩的这个肯定不会有结果的，因为我像我在学校里，就像虽然说的，现在老多高中都谈恋爱，真的是都谈恋爱啊，初中就有，然后现在老多学生就来，老师你看我们俩现在是异地恋，高中。这个我们俩谈，但现在我感觉我俩好像话越来越少了，我还要不要跟他在一块儿啊？或者有的你看我这高中跟他在一块儿了，但现在哎我就不喜欢他了，都怎么着的？我喜欢我身边的这个 人， 对对对对，然后我俩更现在更聊得更来的怎么样的？ 嗯， 其实这其中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年他们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 嗯， 大家还不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嗯嗯。大庆老师说的特别对，这就是青春期的恋情。 对， 青春期有那么一些迷恋在里面，但是往往进入大学校园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世界那么大，原来男生不仅仅是我们校园里的那几棵校草，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男生，是吧？有趣的男生，那这个男生也会觉得啊，世界这么大，原来不是管我身边我们班那俩美女，这外面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女生，漂亮的女生，好玩的女生，有才华的女生，有个性的女生，是吧？这个进了大学以后，我们的眼界又宽了，而且我们自身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个为什么青春期的恋情，嗯，确实很难有走到最后的，因为青春期有这种。有这种荷尔蒙的冲动啊，有这种各种各样这个在这个年龄阶段萌发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造就的一个感情，它真的可能和我们日后我们想找的什么人啊，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成熟，一点一点的我们会知道，哎，原来其实我更喜欢那个类型的，所以这个感情的变化会很大。那么这个男孩子，这个25岁的这个男生，你基本上是在一段可能无望的爱情中，或者可能无望的迷恋中，是吧？ 或者可能是自己遐想的爱情当中。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士，她说，当年我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啊，他一无所有。那我们当时呢，我们都是在一个工厂中打工相恋的。家里人知道之后啊，还坚决地反对。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爱他。我自己找了个机会就跑出去找他了，然后就住在他那儿和他同居了。后来这件事情很多人也都知道了，我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了，就同意我们结婚了。我什么都没有要，去办结婚证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城里去买了那么几样衣服，买了点床单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通知了关系特别近的几位朋友和家里的亲戚，吃了凑在一起凑了两桌饭，基本上也没有收什么礼钱，这就算结婚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喜欢他，我欣赏他，他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他呢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为了给我争口气，为了让我家人呢也能够觉得他配得上我，他在我们结婚没有多久就和他的一个老乡一起到大的城市去干活了。他们在外面包工，拼死拼活的干了很多年，只有一些过年啊这样的大假期才回来。当时啊我觉得他特别特别辛苦，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心疼很心疼。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慢慢的有积蓄了，他变得有钱了，他开始在外面也挣上钱了，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他呢也找当地的相关的人拿了一小块地，然后我们也盖上了三层小楼房，我父母也住在旁边，他的父母也住了进来，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住宅，还是觉得很风光的，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风光事件了。那么就在我们日子非常好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现在两个孩子，第二个儿子呢出生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好，我也每天很扬眉吐气。可是就在此时发现他开始背着我和别人在一起赌钱，而且赌钱的习惯非常非常严重，他把我们别人过满月的时候，孩子过周岁的时候给我们孩子拿回来的红包他都能拆了拿去赌，那么他挣下来的那点钱基本上他都拿去赌了。幸好我们还盖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没有什么贷款，是自己加钱盖的，那么只有这个房子了，渐渐家里面很多东西都被他拿去赌了，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已经走得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他和我之间现在和以前的恩爱完全都不同了，那我父母呢再一次的告诉我说看错了人，嫁错了人，我自己压力也很大，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没说他结婚几年，他大儿子多大了？二儿子才两岁多。他这个先生在外面也干了几年，可我估计这也就是一对中青年夫妻吧。 嗯，应该是。 嗯嗯，怎么办呢？ 我觉得听完了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向你的丈夫亮出你的底线是什么。 嗯， 其实像这个你丈夫赌钱那种行为，真的是很难去把他就一两句话然后把它就是改过来，或者我们给你一两句建议，然后你就能让你老公不再去赌钱了，这个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你丈夫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 嗯， 什么叫你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影响到你，不能影响到你的家，不能影响到你和孩子。 嗯， 啊，这是你的底线。 对 啊，我看过一个案例，说一个酗酒的一个案例。 嗯， 是说他父亲呢一直在酗酒，然后那怎么办呢？他妈劝呢也不行，这个作为孩子劝呢也不行，后来这个女儿就亮出了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影响我的生活。 嗯， 怎么讲？比如有一次他父亲这个喝完酒了，就是回不了家，然后需要让他女儿去接他。 嗯， 给他女儿打电话接他，然后他女儿就明确告诉他，我不会去接你的。 嗯， 你这样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怎么怎么样的，就这样类似的话。但是他没有，不是不管了，他干嘛呢？他给警察打电话。 嗯， 让警察去就是处理这件事情。 嗯嗯，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被街坊四邻或者被他妈知道了，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哦，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嗯， 对吧？这样对多有损你爸爸的这个声誉或者怎么怎么样呢。 嗯， 但是他女儿又同样表达了这样一个原则，说这是我的底线。 嗯， 啊，不能让他去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孩子。 嗯， 啊，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父亲慢慢的就是有所去改变了。 哦， 啊，不断的去重复他的底线是什么。 嗯嗯， 而反而不是说去总是想着去帮他，总是想着去帮他戒酒，帮他解决问题，不是这样的。 说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女士的这个案例也是这样，对于你丈夫赌钱这个行为其实是很难去改变的。啊，哪怕就是说你真的就把他的经济命脉给掐住了。 嗯， 我相信他有可能跟你干仗。 嗯， 那或者他去借钱赌，他也有可能的。 嗯， 但是你一定要让他亮出你的底线，因为如果你不亮出你的底线的话，他就会觉得，哎，你可以容忍他。 嗯嗯， 我即使输得精光了，哎，我老婆孩子还在。 嗯， 他们也不会跑。 嗯，哎，您说的对，就是所以呢，画出那个底线来，那个底线之内的不允许他能够去碰触，是吧？因为你要保护好你的孩子。 你要保护好你的，你现在家里边能够有的，能让孩子继续好好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和一些资源。那么确实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人确实会有变化。就像大庆老师所说的，你的这个丈夫，他现在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是他的事情。那么你要现在能做的，因为你有孩子，你只能是照顾好你自己和你的孩子。 对。 对于他劝解可能也是无用的一件事情，那么就不要想到一定现在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拉入泥坑，也许你拉不出来，他反而 把你给拉进 拽进去了。就是这样哈。好，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每天这都是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